任何可疑的痕迹。红鱼回到房间，对守在蓝小妮旁边的舒子吟说： 娄老头对我讲了他昨夜的经历，先是看见穆丽坐在小岛尽头的坟堆上，后来又发现了水鬼。他听见水响后，那个被他跟踪的人影就消失了。舒子吟沉思了一会儿说：啊，小布，我去找穆丽谈谈。 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